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滴滴专车司机韩某醉驾肇事之后拦截过路车辆并抢车，而且还制造了连环事故撞击路人，最终啊导致路人一死一伤，而且还有8辆轿车因此受损。日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韩某因为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寻衅滋事罪，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具体关注这起案件。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截止到案发，被告人韩某已经是一个有着10年驾龄的老司机了。他说他在部队服役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驾照，而且拿到驾照之后一直也没有间断开车。 你驾龄多少年？ 我至今是10年吧，在部队，然后回来转地方又考，一直在开。 应该是老司机了。当天你那个是正常出车吗？从几点出到几点？ 好像下午出去的吧。我们碰到面一起吃饭是5点左右吧。 凌晨5点。 对。 你跟谁一块儿去吃的？ 他叫什么不知道，就老杨，我们叫海南老杨。他也开滴滴的，没有夜班，就是有时间就跑。 在案发之前不久呢，韩某注册了滴滴专车司机。他说呢，这并不是自己唯一的收入，他还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而开滴滴车呢，只是自己在工作之余挣点外快的一种方式。 滴滴是工作以外没有事情去做的，是做的一个另外的收入吧。 那你除了开这个滴滴以外， 做一个签证咨询的一个工作。 2015年的7月18号的凌晨，韩某呢收车之后和几个同行一起去吃饭喝酒，在喝了半斤白酒之后，韩某仍然坚持开车回家。在法庭之上，韩某是这样描述那天的事情的经过的： 2015年7月18号凌晨3点，我约其同事说一起吃饭，然后去广顺南大街拉面馆吃那个拉面，他24小时没开门，结果我们又去了那个南湖中原一个阿巴伊的饭馆，我们去吃饭。吃饭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把控，喝了很多酒，然后就驾车上路。在回家的路上，去花家地南里一个 7-Eleven 买了一包烟，然后出来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我就完全不记得了。 韩某说自己完全喝断片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根本就没有印象，而自己那一天到底跟谁喝的酒，喝了多少酒，韩某记得还算比较清楚。 不是一斤，我俩1.5斤牛栏山42，喝开始的时候就我俩，后来碰见一个姓李的，我也不太认识他，他和老杨熟，又一块吃了一会儿，总共应该是，我实在记不清是不是和了那姓李的，我又喝了一点。 那么韩某在自己酒醉之后到底干了什么呢？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 被告人韩建于2015年7月18日九时许大量饮酒后，驾驶其黑色大众帕萨特牌轿车，车牌号京 QCAR27，行驶至本市朝阳区望花路与花家地街交汇路口处西南侧，逆行与被害人张占文驾驶的北京现代牌出租车，车牌号京 BN1722 发生碰撞。在张占文对事故车辆进行拍照取证时，韩建对其进行辱骂威胁追打，后韩建又对正常驾车行至该处的被害人张树林进行拦截，并持械将张树林驾驶的黑色大众奥迪牌轿车，车牌号京 N0KB09 的前挡风玻璃砸毁。被告人韩建的上述行为引发大量群众围观，并导致道路严重拥堵。民警在现场处置期间，韩建不顾阻拦，强行驾驶张树林的大众奥迪牌轿车离开。韩建驾车逃跑的过程中，在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街环岛东北侧望花路，与被害人刘德友停放在路边的北京现代牌出租车，车牌号京 BT3413 发生碰撞，致该车与相邻停放的被害人卢静的大众捷达牌轿车、被害人侯明的一汽威兹牌轿车发生连环碰撞，在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街方舟院小区东门外分别撞击了被害人吴慧君和被害人白凤学，致白凤学死亡，致吴慧君受伤，并与被害人张雷驾驶的本田雅阁牌轿车、被害人孔健驾驶的大众高尔夫牌轿车发生碰撞，在本市朝阳区四元桥下北侧辅路和南侧辅路先后与被害人房国双停放在路边的北京现代牌出租车和被害人朱斌所驾驶的雪佛兰克鲁兹牌轿车发生碰撞，因所驾驶的车辆损坏而停车，后被告人韩建在被赶赴现场的民警当场抓获。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案发当天的九点多，韩某驾驶自己的大众帕萨特轿车开到朝阳区路口的时候，逆行与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碰撞。出租汽车司机拍照取证的时候，韩某对他进行侮辱、威胁和追打。这位出租汽车司机在事后的证言当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经过的： 2015年7月18日9时许，我驾驶车牌号京 BN1722 的伊兰特出租车在朝阳区望花路上由西向东行驶，我发现我的前方逆行停了一辆车，黑色帕萨特，我继续行驶，离这辆车有一段距离时，我向右打轮打算绕过去，这车突然起步与我的车左前方发生碰撞，然后我就在车里拨打122，对方司机没有下车，我打完122后就拿出了手机拍照固定证据，对方司机下车就过来说你照什么照，我瞅开出租车的就费劲，我说不信，我就下车了，接着用手机拍，他就过来揪我衣服，我也揪他衣服，我们没有发生殴打，后来我见他比我壮，我就松手跑了，我一边跑一边打110，他就在后边追我，追了几分钟他没追上我，就回到车那边去了，我选了一个离车60米远的地方看着，由于距离较远，他的行为好多我没看清，我看到他站在我的出租车上，后来我看见警车来了，我就往车那边走，到了近处，我看到警察和一名男子在一辆黑色奥迪车驾驶室旁从驾驶位玻璃往外拽人，奥迪车一加油就跑了，奥迪车是沿着万花路由东向西跑的，警车和那名男子一起上警车去追那辆奥迪车了。后来我听说那辆奥迪车撞了好几辆车，又撞了一个老头，奥迪车的牌子我没看清。 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韩某在与出租汽车发生碰撞之后就冲到马路中间拦截过往车辆，而一个姓张的人开着一辆奥迪车被韩某拦了下来，韩某就掏出手机砸向奥迪车的风挡玻璃，并且大喊要威胁张某下车。随后韩某又拦截了一辆电动车，并且一脚踹掉了电动车的车壳，韩某被三名路人围住并摁倒在地。当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韩某趁着这个奥迪车的司机张某下车打电话的时候，将张某踹倒在地，并且脚踹试图阻止他的交警，然后呢，抢了张某的奥迪车扬长而去。奥迪车的司机张某是这样讲述当时的他的经历的： 2015年7月18日9时许，我独自驾驶家里的黑色奥迪 A6 行驶到花家地路口，看见很多人在路中间，我就停下车，我没有下车，一男子拿着类似棍子的东西砸了我车的前挡风玻璃，当时玻璃就裂了，我马上下车，看见一名男子站在我车前面，我马上报警，没有熄火， 等警察过来，等的过程中听旁边人说，那名男子好像和一个出租汽车发生纠纷来着。警察一会儿过来了，我和民警要拉那名男子的时候，那名男子突然拉开我的车驾驶门，我们没抓住他，上车就开跑了，开着车就往西跑了。我上了警车追，在金地路辅路四元桥下堵车了，我跑过去看见我的车在那儿，几名警察已经抓到了那名男子。我不认识他，他没有和我发生纠纷，过来就砸玻璃，当时我还在车里，不清楚因为什么。 一位路过的司机在后来作证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描述了当时他所见到的经历。他看到了哈，这个韩某啊冲到马路中间随便的拦截过往车辆，而且呢抢走了那辆奥迪车的经过。 2015年7月18日9时许，我驾驶汽车行至浣花路94中门前时，看见前面一辆逆行的黑色汽车和一辆出租车相撞，出租车的行驶方向和我的行驶方向是一样的，我准备从两车的左边过去，一名男子站在路中央将我的车拦住，用拳头打了一下我的前挡风玻璃，还喊着让我下车就走开了。我下车将车钥匙拔下来，到路边打了110报警。这时从我行驶方向的对面开来一辆黑色奥迪，行驶到我汽车前十多米的时候，又被那名男子拦住了，他也让车上的人下来。从奥迪车方向有个骑电瓶车的男子也被那男子拦住了，然后拦车的男子又到奥迪车前让奥迪车司机下车，然后和他撕扯。这期间我一直在打110报警，有些细节没看清。后来拦车的男子就上了奥迪车，司机拉他也没拉住，他就开车向花家地南街方向行驶，一辆警车在后边追，后来我就开着车走了，我的汽车没有造成损坏。 在围观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个韩某认识的人，那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韩某前女友的妹妹啊，真是无巧不成书啊。那一天韩某前女友的妹妹碰巧路过那个地方，看到了韩某啊在这个路上大吵大叫，而且韩某前女友的妹妹还上去帮助劝架。他在事后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经过的。 2015年7月18日早上八九点，我去上班的路上发现在花家地北里小区附近有很多人聚集，我就好奇过去看看。到了以后发现被人群围观的是我姐姐的前男友韩健，当时他喝多了在马路上闹，他的车跟一个出租车撞到了一起，怎么撞的我没看见，我就上去拉他让他别闹了，他不听我的。这时有一个骑电动车的路过，韩健一脚就把他电动车给踹坏了，那个骑电动车的还要打韩健，我就说你别打他，他喝多了。后来有一辆黑色奥迪车路过，韩健挡在车前不让走，后来奥迪车司机下车，韩健就坐上车把奥迪车开走了。我想拉也拉不住，就跟着他车跑，跑到方舟院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头倒在地上，头下有血，旁边还有一辆被撞的车，我就赶紧下车看那个老头，还打了110。不久那老头的儿子来了，我也追不着韩健就回去了。 韩某借着酒劲儿开着奥迪车是到处横冲直撞，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三辆车被韩某开的奥迪车撞到了。 第一名被害人是刘德友。2015年7月18日9时30分许，我将车停在望京美院环岛北侧路边的车后部被撞了，我的车被撞后撞到我前面停的一辆金色速腾车，那辆车又撞在前面另一辆蓝色的两厢车，撞我车的是一辆黑色奥迪车，撞完以后就向方舟院方向跑了，没停车，车牌号和司机我没看清，我就报警了。我的汽车被撞上了马路牙子，黄蓝色伊兰特出租车，后保险杠、后备箱、前保险杠、前挡风玻璃都被损坏。第二个被害人叫卢静，也是证明自己轿车被撞的情况。2015年8月17日10时许，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我停在望京美院环岛北侧路边的车被撞了，我的车是京 Q98L78 金色大众速腾三厢，车后保险杠、后备箱、后大灯被撞坏，前保险杠。第三个被害人是侯明，证明的也是自己车被撞的情况。2015年7月17日19时许，我将汽车停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美院环岛北侧路边，然后我就回家了。2015年7月18号9时30分许，我在小区内听说美院环岛路边有车被撞了，赶紧过去看到我的车后保险杠、后备箱、右前侧保险杠、右前车轮被撞死，蓝色威兹两厢轿车。 撞了这三辆车之后呢，韩某开着这辆奥迪车呢是继续向前横冲直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陆续撞坏了几辆车，而且呢还撞到了行人。其中一名被撞伤的行人是这样讲述当时的情况的。 今天9点30分左右，我和我母亲骑电动车去望京方舟院小区，我母亲从东门进了小区，我从后边准备进去，就感觉从后面开过来一辆车，直接把我左胳膊撞了一下。当时那辆车开得很快，我就顺着那辆车开的方向看，只看见那辆撞我的车往前开了10米远，撞了路边停的一辆黑色轿车，撞的是对方的 左后轮胎，那辆轿车没有停，又往前开，直接撞飞了一个老头，看见老头从马路右边飞到左边去了。后来这辆轿车也没有停下来，车上也没有下来人，跟疯了一样向前跑。我感觉这辆奥迪车的右边反光镜撞到我的胳膊，我没看见奥迪车上的人，开得太快了，就看见是黑色的。 在整个事件当中，有一名姓白的老人呢，不幸是被撞身亡。那一天上午，老人呢是早上出去遛弯，但是家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老人的儿子是这样说的： 2015年7月18号8时50分左右，我父亲白凤学从方舟院三号楼的家中出去，大约9时左右，我在楼上听到有撞车的声音，从窗户往下看，看到有交通事故，并看到有人倒地，倒地人的体貌特征有点像我父亲，我就出门了。到楼下听邻居说老白出了交通事故，我就跑到撞车地点方舟院东门口，发现我父亲倒在地上，头部有出血，身上无明显外伤。当时我父亲已经不能说话，意识也不清，我还看到旁边有被撞的车就停在路边，后我就拨打110和999，我父亲在清河999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死亡。我父亲1米72，体态中等，上穿蓝色 T 恤，下穿蓝色短裤。 老人刚刚被撞的时候呢，还有微弱的生命体征，于是家人赶紧拨打了999急救电话，将老人呢送去抢救。但是非常不幸，老人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999急救中心的医生在证言当中是这样说的： 2015年7月18日12时10分，患者白凤学从急诊科转入重症监护室，转来时白凤学无呼吸，心跳不稳，血压低，经过抢救，白凤学于当日14时40分抢救无效死亡。他的伤情是重度颅脑损伤、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 公诉机关认为应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寻衅滋事罪追究被告人韩某的刑事责任。 本院认为被告人韩建在公共场所醉酒闹事，随意辱骂殴打拦截他人，任意损坏他人财物，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被告人罕见明知醉酒驾驶机动车辆会危害公共安全，在已经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继续驾驶机动车辆，连续冲撞沿途行人车辆，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多辆汽车受损，犯罪情节后果严重，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大。被告人罕见的行为已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115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的规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被告人韩某在法庭上说自己啊，在2007年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种喝断片的情况，但是那次啊还好，并没有引发什么严重的后果。 算是出现过一次，在07年是我刚来北京没多久，我一个三十部队的一个以前的领导，然后他在北京，他请我到花坛喝酒，当天喝了他们所谓的那个叫什么白酒兑的洋酒，然后我喝完就一直在睡觉，这都是他们告诉我的。然后一进去那个唱歌的地方就开始睡觉，睡到他们走，然后把我叫起来走到电梯门口，说我跑了，跑到花池里边睡觉去了。后来我醒来是有警察、保安，还有救护车、派出所的警察都来了。 韩某在法庭上表示呢，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自己都认，但是他真的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我承认是我自己干的，因为我后来看到报纸还有律师告诉我的一切，我承认是我自己干的，但是我真的不记得什么时候干什么，我真的不记得。我接到起诉我也认这些罪。 那么像韩建这种喝断了片的情况，能不能够成为他从轻处罚的理由呢？他在这种并不清醒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算作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呢？就有这个问题，检察机关专门委托了相关的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机构是给出了如下的鉴定意见。 被鉴定人韩建案发当天一次大量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与他人发生剐蹭，引发纠纷后持棍劫持他人车辆，驾驶过程中接连撞击七辆车并撞伤两人，导致一人死亡的犯罪事实，行为时显盲动轻率，自控能力明显下降，事后对肇事经过记忆不清，伴有一定意识障碍， 表明处于普通醉酒状态，但酒精的滥用按法医学理论属自限性行为，系明知危害后果下的自我放纵，故评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意见，被鉴定人韩建实施违法行为时处于普通醉酒状态，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 被告人韩某的这一连串的行为啊，是触犯了多个罪名，但是公诉机关认为，虽然说触犯了多个罪名，但是最终应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寻衅滋事罪追究被告人韩某的刑事责任。 我们认为韩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纵观本案犯罪事实的经过，韩建的行为先后触犯了多个罪名，包括危险驾驶罪、寻衅滋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因为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连续性，根据刑法理论，最终应该以寻衅滋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罪追究刑事责任。具体理由如下：第一，韩建醉酒驾驶自己的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与张占文驾驶的出租车发生碰撞，系从重情节。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韩建案发当日大量饮酒后，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44.1毫克。在此状态下，其驾驶自己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韩建不仅有危险驾驶的行为，同时还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逆向行驶与被害人张占文驾驶的出租车发生碰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造成车辆损失5350元。依照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一项，造成交通事故且负全部责任的规定，应当以危险驾驶罪从重处罚，这是他的第一个行为。第二，韩建对张占文进行辱骂追打，随后又拦截砸毁张树林轿车玻璃，抗拒民警执法，强行夺取张树林轿车驶离现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根据刑法第293条的规定，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任意损害公私财物、起哄闹事、情节恶劣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韩建在与张占文发生交通事故后，继续借酒滋事，首先对张占文进行辱骂、恐吓、追打，在张占文躲开后，又拦截途经此地的张树林的轿车，并持铁棍将其前挡风玻璃砸裂，造成现场车辆大面积拥堵，群众大量围观，公共秩序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之后在民警孙奇执法时，又夺走了张树林的奥迪轿车，并强行驶离现场，其砸毁和夺走张树林奥迪轿车的行为符合相关司法解释，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或者任意损坏占用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的追诉标准。综合考察其行为恶劣程度和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已经完全符合了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寻衅滋事罪，这是他的第二个行为。三，韩建驾驶张树林轿车在逃跑过程中连续冲撞车辆行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判例，酒后在公共场所驾车冲撞不特定多数行人车辆，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011年2月25号刑法修正案8虽然专门增设了危险驾驶罪，但在第三款专门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所以对于酒后驾驶车辆在公共场所冲撞不特定多数车辆行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仍然应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本案中，韩建在醉酒状态下驾驶张树林轿车疯狂逃跑，沿途冲撞共计车辆9辆和行人2名，并致1人死亡，应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这是他的第三个行为。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上述三个行为三个罪之间相互的关系如何理解和最终认定的问题。纵观韩建整个犯罪过程，呈现出犯罪故意层层放大、犯罪行为步步升级的状态，由开始的普通危险驾驶行为上升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寻衅滋事和暴力抗法行为，最后在疯狂逃跑过程中又上升为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这些行为既有连续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危害的客体和危险程度也各不相同，本应对三个阶段构成的具体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但是考虑到其在醉酒状态下连续驾车实施了2次犯罪，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因此根据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对其前期构成的危险驾驶罪不再做单独的评价，仅以后期严重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罪论处，然后与其在未驾驶状态下实施的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寻衅滋事罪实行2罪并罚。所以最终应当对韩建以寻衅滋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罪定罪处罚。 这是关于定罪处罚的问题。最后我们想说一下对于韩建的这个量刑情节以及量刑建议。本案中韩建的行为应该说是非常恶劣，社会影响也很大。但是从这个案发一直到今天的庭审，我们注意到韩建虽然这个辩解称自己对于这个犯罪事实没有记忆啊，所以我们也不排除这种客观情况的发生，但是最终的认定还是要以这个科学鉴定和法律规定的这个刚性为准，认定他就是普通的醉酒。但是可能这种普通的醉酒确实跟一般的醉酒不太一样，体现出一种比较特殊的状态吧。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这种状态下呢，他这个认罪态度从一开始到今天的庭审呢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好的。包括在庭下呢，他的家人经过和他沟通以后，也一直在积极的和被害人进行这个赔偿，就是审判长刚才所提到的，已经获得了这个其中一个被害人也是最严重的白凤学家属的这个谅解，双方已经在庭外达成了这个和解的协议。所以呢，我们在指控犯罪的同时，也愿意本着公平、公正和人道的原则，那么向法庭指出，韩建的这种行为虽然这个行为恶劣、社会影响大，但是相对于那种蓄意报复社会，在直接故意支配下，以不特定多数人为目标进行冲撞的情形，比如说这个也是咱们三中院办结的这个工人体育场连环撞人案啊，也是本公诉人公诉的一个案件。那么相对于那种报复社会、故意冲撞的，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向法庭指出这一点，可以把这个作为对韩建酌定从轻的一个情节。当然，最终要结合他对所有被害人的这个实际赔偿的情况，给他确定一个合理的刑罚。 在庭审的最后，韩建做了以下的最后陈述： 我首先表示认罪、伏法。我和我的家人愿意倾我们所有、尽我们所能来赔偿因为我的过失而给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赔偿。我也愿意接受法律对我判决，对我的判决我全部接受，并认真服刑，来救赎我自己犯的这件事情。不管是我想得起来还是不想起来，所有的后果我都承认，也都承担。酒后驾车真的是太害人了，不光对自己造成后果惨重，会给社会的人也是，有人能看见也是以我为戒嘛，后果真的非常惨重。 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判决。法院呢，依据被告人韩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作出了以下的判决：认定被告人韩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合并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对车主张某、刘某等五名被害人给予赔偿。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发生是后果是严重的，那么原因呢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韩建还身为一名滴滴专车的司机，更应该为乘客的安全来负责。我们也希望通过近期这一系列的案件呢，滴滴公司方面能够有所警醒，对于这种滴滴注册的司机的素养素质和相关的情况能够严格把关、严格培训、仔细审核。朋友们，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我们在这一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不少涉及到交通事故的案件哈。那这里既有这种轻微的小剐小蹭，也有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那如果说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一旦遇到了交通事故不管说您是作为司机驾驶员这一方、机动车这一方还是非机动车这一方，那么如果一旦遇到事故的话，到底是公了好还是私了好各自有什么样的优势，又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律师说案。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